原来逃避我心，是怕失我身份。为何还没信心分享恋爱光阴？闲杂某君，为着批判别人来给你极低分，别乱说伤人。从来明白我心，就有着怨与恨。如沿路没有灯，好想给你牵引。烦闷气氛，就像天气弄人。如果你未安心，想给你兴奋。人们在数说你不吸引不天真，和你牵手似是爱有笨。尤其是说话未迷人，哦，你未留神，是谁听得比你伤心？难道我不担心，不想牺牲，不知道你两手抖震，仍然为你等，伴我编织脚印。I know。尚有黑暗，其实我很担心，很想牺牲，很想气愤，两手抖震。其实越痛心，你越要争取一个吻，要不理别人，自信能和我相衬。我心就有着怨与恨，如沿路没有灯，好想给你牵引。烦闷气氛，就像天气弄人。如果你未安心，想给你兴奋。人们在数说你不吸引不天真，和你牵手似是爱有笨。尤其是说话未迷人，哦，你未留神，是谁听得比你伤心？难道我不担心，不想牺牲，不知道你两手抖震，仍然为你等，伴我编织脚印。I know。尚有黑暗，其实我很担心，很想牺牲，很想气愤，两手抖震。其实越痛心，你越要争取一个吻，要不理别人，自信能和我相衬。两手抖震，仍然为你等，伴我编织脚印。I know， 现实有黑暗。其实我很担心，很想牺牲，很想气愤。明白你敏感，其实越痛心，你越要争取一个吻。要不理别人，自信能和我相衬。要不理别人，自信能和我相衬。我不信别人，自信能和你相衬。